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23集，大战前夕。黑影出现在墙头，这会儿赵普睡醒了，正吃面呢。 元帅，红花开了。 嗯，再等半个时辰。 黑影也没说话，一闪又没了。 还等？ 赵普摆摆手，大鱼没出来，接着等。又等了一阵子，黑影跑回来了。 对方酒水都泼完了，现在穆赵国的一帮女人冒头了，人数不少，好几百，木头木脑的从各地走向桃花林。 嗯，在等。 闻言，展昭索性拿了宵夜，跟白玉堂在屋顶边喝边等。 还等啊？你究竟在等什么？桃花娘娘吗？ 不着急，跑不了她的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整个开封城开始弥漫一种淡淡的香气。 这里都闻到了呀。 我们没晕，表示你的药有效，能干。 赵普伸手按住公孙的脑袋揉了揉，公孙莫名有些不好意思，脸红了。小四子笑嘻嘻仰着脸看公孙。 舅舅夸爹爹哦。 这时张龙赵虎跑了进来，看向公孙。 先生，你倒进水井里的解药貌似不起作用啊，外边开封府的行人都跟木头似的不动了。 那就是起作用了，照你的意思半个时辰之后才会见效果。 妙啊。 屋顶上折影回头。 王爷，军营着火了。 差不多了。 出兵还是烧桃林？ 再等一会儿。 还等？ 赵普倒是好笑，伸手戳戳公孙的腮帮子。 你这个书生脾气怎么那么急躁呢？还不如我稳当。 赵元佐的人马到皇宫附近了。 来了。欧阳，你去收了那帮女的。 这才是美啊，那么多美女呢。 折影，让邹良准备动手。 是。 我们怎么办？ 你们想看抢皇位的戏码，还是欧阳抓美女的戏码？ 抢皇位比较有趣。 那走吧，我们去吓死那个赵元佐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一下。 皇宫已经掌灯，赵祯坐在书房里，拖着下巴看着烛火想心事儿。庞飞端着个汤盅走进来，轻轻放在他手边。赵祯回过神，抬头看他。 不是让你跟太后他们一起出宫避一避吗？ 庞飞也不讲话，往他身边一坐，打开汤盅，里边是炖鸽子，然后细心地拿着筷子拆鸽子骨头。门口四只猫跑了进来，两只大的带着两只小的，大猫一只雪白，一只米白，两只小猫都是米白色的，其中米色那只大猫蹦上了书案，蹲在赵祯眼前喵了一声，拿脑袋蹭他。赵祯哭笑不得，伸手摸了摸他脑门。庞飞舀起一勺鸽子肉送到赵祯嘴里。 你把小三子送给殷侯了，棉絮和花生米满院子找了好久。 赵祯张嘴刚想解释一句，第二口就塞进来了。赵祯顺手捏了一块鸽子肉喂猫。 你去避一避，一会儿兵荒马乱的。 我才不怕呢，什么没见过啊。 庞飞双眉一挑，显出几分娇蛮气。赵祯笑了，庞飞平日的确胆子大，从小被太师宠上天，娇蛮却不野蛮，是他最讨人喜欢的地方。 皇上， 陈公公跑进来，见庞飞也在，愣了愣。 怎么了？ 来了。 嗯。 赵祯将大小四只猫都抱了起来，塞进了庞飞手里。 那你至少去屏风后面避一避。 庞飞撅个嘴，不过还是站起来往后走，走到一半还不忘回头嘱咐。 你可不准吃亏啊。 赵祯哭笑不得，对他摆手让他赶紧躲好。于是庞飞抱着猫坐在屏风后面，赵祯还给他塞了一包瓜子儿。庞飞边嗑瓜子儿还边纳闷， 哪个给皇上嗑瓜子的？ 开封府里，小四子裹着被子看闲书，一个喷嚏打出来，揉揉鼻子翻一页书，嘎嘣嘎嘣咬一颗茴香豆。皇宫门口的守卫稀稀拉拉，完全没发觉已经有几个人潜入了皇宫。赵祯继续批阅奏折，就听到外边在吵闹。南宫济走到了赵祯身边站立。 进来了。 有没有人受伤？ 没，都换了高手，略作抵抗。 赵祯点了点头，示意知道了。这时就听到外面密集的脚步声，随后有一个声音传来。 皇上， 何事喧哗？ 皇上，时辰到了。 说话的声音听着既生疏又熟悉，生疏是因为听到的机会少，熟悉是因为刚刚听到没多久。赵元佐的声音。 什么时辰到了？ 这时就见赵元佐甩着袖子，没有通传，就大踏步地走了进来。 哼，退位的时间到了。 大胆，你疯了不成？ 我没疯，当年疯也是被赵元喜害的。 说话间，赵元佐打量赵祯的神色。赵祯此时慢悠悠地喝着鸽子汤，鸽子已经吃完了，味道还不错。赵祯的口味，几个妃子比御厨更熟悉，他也更喜欢吃媳妇煮的饭菜，很有平民百姓过日子的感觉。老婆娶回来，当然要煮饭了。赵祯也不知道是神游还是魂飞天外，呆愣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 吃饭了没？”“ 怎么回事？赵祯怎么这么稳当的？难道有埋伏？不能啊！万无一失，就算赵普没死，也不碍事。” 想到这里，赵元佐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自己的人马已经进入了皇宫，将御书房团团围住，外边也传来了喧哗的声音。赵元佐心定了定，回头看赵祯。 赵祯，看在你我叔侄一场，你若主动退位，我便饶你不死，怎样？你做我的江离牧，我做你的皇位，这皇位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才是。 朕先给你看样东西。 赵祯说着，将桌边一卷图交给了南宫，南宫一抖，打开了图。就见图上画着个潇洒的男子，十分儒雅文秀，穿着一身锦袍，手中有杯，站在院中，眉宇间似乎有些愁容。赵元佐皱眉，似乎不明白。 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不过，这个人你应该认识。 赵祯说着，手中晃了晃一片三角形的纸片交给南宫，南宫将画中男子眼睛以下的脸贴了起来，于是画中人似乎蒙了一层面纱。而再看那男子，一双眼睛，眉眼有些弯，眼中忧愁抑郁，似乎有心事，而这双眼睛是如此的好认。赵元佐愣了愣，这双眼睛与桃花娘娘的好神似。 张美人当年找了一个替身，跟她长得有些像，以至于生出个闺女也有这么一双桃花眼，不过形似而已，形似神不似。知道为什么她这双眼睛这么好认吗？ 赵元佐微微张着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而赵祯依旧说得不紧不慢。 因为是重瞳，重瞳子稀有，重瞳都不怎么明显， 瞳仁大，眼睛更亮。 随着赵真的话，就见赵元佐脸色白了几分。 这张图是从库里找来的，正皇宫内的仓库，藏着前朝物品的一个小仓库。这张图是南唐最著名的画家董源画的，画上的那位就是世人皆知的一位重瞳子，知道是谁吗？ 赵元佐此时脸刷白看赵真， 是后主李煜。你那位桃花娘娘是南唐皇族的后裔，你跟个前朝的皇子皇孙合作造反，你说你跟猪有什么区别？ 房顶上已经偷听了有一会儿的展昭等人都忍笑，赵真这话说的赵元佐今天估计得气死，好戏还没开场呢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赵元佐打了个愣神，随后想了想很快镇定下来。 赵真，你也不必拖延时间，如今整个开封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边关军离这里108000里，赵普自身难保，没人会来救你。乖乖交出皇位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毕竟 爱妃，鸽子还有吗？ 有的。 庞飞探头出来，一手抱着只小猫，一手还拿着包瓜子儿。 皇上还要？ 嗯，真是越吃越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我去拿。 庞飞说着将小猫塞进了南宫记手里，然后就往外跑。赵元佐回头，门口驻守着他的人马呢，可庞飞一路往外跑，没有一个人去阻拦。庞飞嫌一个人挡路，抬手还推了一把。 哎呀，烦不烦啊，那么多柱子都是饭桶还造反。 说话间庞飞已经跑出院子往御膳房去了。赵元佐这才发现自己手下的人不对劲儿。 来人！ 赵元佐喊了一声，但是没动静。他急忙跑出去，才发现所有人都被点穴了，而什么时候怎么被点的穴道根本没人知道。屋顶上殷侯蹲着直摇头。 这赵元佐以为带几百个饭桶上皇宫里头转一圈就能当皇帝，这回看你怎么死。 我 赵元佐此时惊慌失措，觉得可能有变，就想跑，但是眼前落下一个人，单手一拦他。赵元佐一看到来人竟然是赵普，惊出了一身冷汗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你 怎么，元佐皇兄还没叙旧呢，吃了饭再走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